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聚焦菲律宾的长滩岛。菲律宾政府宣布，从4月26号开始，长滩岛将进行为期6个月的休养生息。封岛半年对于该国政府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长滩呢是菲律宾第一大旅游胜地，更是菲律宾旅游收入的重中之重。这次的关闭也凸显了菲律宾政府关于环境治理的坚定决心。在节目里，我们还要聚焦加拿大的纽芬兰省，看看这个省，这个海岛之省，当年是如何因为欠债而被加拿大收归己有的。好了，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菲律宾。菲律宾有一个长滩岛，这也是国人外出度假非常喜欢选择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可以说是菲律宾旅游的金字招牌。美丽的长滩岛有着冗长绵延的洁白沙滩、壮美的沿海景观，岛上呢有着淳朴的民风和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被称为是世界级的度假天堂。不管是旅游放松还是追求刺激去玩翻版，这里都是绝好的去处。可是从4月26号开始，打算去长滩岛旅行的朋友要改变自己的旅游计划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已经批准了由该国的环境部、旅游部、内政部提出的针对长滩岛进行改造并实施为期6个月封岛的措施，从4月26号开始到10月26号不再接待游客，以便整顿岛上环境。有舍才有得，所以说这一次的关闭呢，可能会导致将近 3.6 万人暂时失业和几十亿元的经济损失。但是菲律宾方面表示，他们已经无法将长滩岛沦为化粪池这样的言论再置若罔闻了。好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聚焦这一事件。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说，总统杜特尔特在4号的内阁会议上做出这一决定。今年2月以来，杜特尔特多次严厉批评长滩岛当地官员监管不力，造成岛上违章建筑林立，大量商家不经处理将污水直接排入大海，严重破坏了长滩岛的生态环境。非内政部、环境资源部和旅游部等部门建议彻底关闭长滩岛，以进行维护修整。在6个月的关闭期内，长滩岛将不再接待任何游客，集中力量解决岛上的环境污染问题。针对酒店、餐馆歇业、员工失业等情况，政府会启用灾难基金对当地进行补偿。目前，菲律宾国内主要航空公司已发布公告，将为已预订飞往长滩岛机票的旅客提供退票及改签服务。一些旅游团体和长滩岛当地组织对彻底封岛表示反对，认为这会给当地经济造成很大影响。非贸工部建议分期部分关闭长滩岛，避免彻底封岛带来的经济冲击。长滩岛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南约190公里处，是菲律宾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据非旅游部提供的数字，2017年共有200万人次游客赴长滩岛旅游，中国游客超过37万人次，目前是长滩岛的最大客源。这一关闭决定无疑将对部分游客的后续行程造成影响。初步预计，受影响的中国游客约有数千人。目前，多家航空公司均已对长滩岛关闭消息发布免费退改签公告，将按照航空公司的最新规定为旅客办理退改。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从今年4月26号开始，菲律宾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长滩岛将进行半年的封岛休整。 事实上，早在今年的春节期间，总统杜特尔特就曾经对长滩岛的污染问题表示了严厉的不满，批评当地官员监管不力，并要求半年之内解决污染问题。其实呢，三月中旬，菲律宾旅游部就宣布长滩岛可能三月底就要关闭了。后来是经过岛上居民、酒店业主的联合抗议之后，政府决定呢延期一个月，到四月底再关闭长滩岛。长滩岛一直是菲律宾旅游的金字招牌，也是菲律宾最大的一个旅游卖点。长滩岛关闭休整休息环境的事情呢，也早有传出。不过呢，很多人并不相信它真的会发生，因为这会触及太多人的经济利益。想不到菲律宾政府还是下决心铁腕治岛，宣布呢休整半年了。长滩岛有着长达7公里的海滩，它的沙滩呢细如面粉，海水一层一层渐渐地从淡蓝走向深蓝，像鸡尾酒似的。不过就连当地人也承认，现在呢海下珊瑚礁几乎都被破坏殆尽了。总统杜特尔特今年2月份的时候更是直接说，长滩岛呢就是一个 cesspool 化粪池，并指责当地的商家、旅游业者把废水排进海洋，造成海水的优氧化，海藻大量滋生，绿藻现象越发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而长滩岛这一关呢，相当于整个菲律宾旅游总观光收入的近20%将被关掉了。政府也表示，封岛之际会进行长滩岛的排水系统和交通网以及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拆除违法建筑、道路拓宽等等，并让当地居民加入到改善计划当中去，不要因为长滩岛的关闭而失去了生计。菲律宾的其他一些著名景点，比如巴拉望的艾尼岛，还有薄荷的 Alona Beach 等等，菲律宾政府已经全面开始清查当地的旅游业者，让不合法登记立案和不合规的店家通通来关门。看来这一次菲律宾政府是出了铁腕，要好好治理该国的旅游景点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我们的主题词是负债。说起负债，企业负债呢是企业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通过适当的借钱负债，让企业能够更好的经营。不过负债呢也是有个平衡度的，过高的负债可能会使企业背上沉重负担，影响企业健康发展。那如果违约了呢，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或者收购重组。对国家来说同样如此，适当的负债不仅可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过高的负债可能会导致信用的降低，甚至呢出现一些主权违约事件，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前些年的希腊就是历史上第一个主权违约国家，因此这些年希腊的金融经济活动，包括人们的退休年金等等呢，都是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其他国际组织的严密监控。今天呢要跟您说的是加拿大的政府债务。前不久加拿大进行了联邦政府的一个债务统计，结果显示现在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债务呢是历史的一个最高点。那么当地媒体如何评价呢？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广播公司从政府财政部门了解到，联邦政府的市场债务，即需要支付利息的债务，已经达到一个历史新高度，首次突破10000亿加元。曾经担任议会预算官的凯文·佩奇说，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栏。他向自由党政府显示了实现平衡预算、调整债务管理战略的紧迫性。佩奇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达他个人的建议说， It's important for Parliament to wrap its head around borrowing. 议会应该把借债的事儿列入议程，进行专门的讨论，这很重要。他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市场债务不同于联邦债务和赤字数字，后两者经常在议会被提到并辩论，反映的是联邦政府的估计亏空和现金需求，以及需要从市场借多少债。而市场债务则类似抵押贷款，不仅要还本金，还要支付利息。佩奇说，加拿大人会对未来5年公共债务的利息增长速度感到吃惊，尽管大多数加拿大人都知道国债和利息都在上涨。实际上在今年的联邦预算中也包括了市场债务和联邦政府借债能力的简单参考额。 财政部官员表示，到这个周六3月31日本财政年度结束时，加拿大的债务总额将达到 1.029 万亿加元，到下一财政年度还会继续升高。财政部长比尔·莫罗在财政计划中指出，到2018至2019年度，联邦政府和国营公司的市场债务将达到 1.066 万亿，这个数额包括了7550亿元的政府市场债务和约为3110亿元的国有公司债务。佩奇认为，由于加拿大是一个2万亿加元的经济体，因此联邦一级的负债超过1万亿就显得很重要。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普通加拿大人，如果用放大镜来看看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就会理解这种重要性。这些国债平摊到加拿大国民头上，等于无论长幼，每人身背2.8万元的国债。佩奇说 ：“You know,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we're not, you know, in the next 5 to 10 years going to deal with a big shock. And we're running these deficits right now, so we're kind of, you know, we're running up the credit card. 虽然在今后5到10年的时间里，加拿大还不至于发生财政危机，但我们确实是在靠借债度日，就像个人的信用卡欠债一样。但政府似乎并不发愁债台高筑。自由党政府为他们的赤字和借钱花销辩护说，若与那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和其他工业七国比较，加拿大的国家财政状况看起来相当不错。比如目前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 30.4%， 预计到2022到23年可以下降到 28.4%。 财政部负责媒体的官员丹·洛宗还在回复 CBC 提问的邮件中说，加拿大拥有工业七国中最好的资产负债表，而且这种优势一直在变得更好。与整体经济规模和实力相比，我们的债务正在萎缩，并有望达到近40年来的最佳状态。这意味着我们既可以吸收冲击和不确定性，也可以继续投资与加拿大人有关的事情，比如负担得起的住房、加拿大儿童福利和退休保障。联邦金融官员还坚称，加拿大不会出现类似困扰华盛顿那样的僵局和政府关闭，因为与美国不同的是，加拿大政府有权借用信贷额度来再融资，偿还政府债务和利息支付。佩奇说，政府试图只让我们看到最好的数字，而我们需要看到全面的数字。比如有些资产即使遇到经济危机也是不能变现的。如果加拿大遇到像希腊或爱尔兰那样的国家财政危机，我们是不能从养老金计划往外取钱，把它当现金用的。还有，在过去的2年里，加拿大国营公司的债务额呈现不寻常的增长，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财政部的数据显示，这些国营机构的债务额从2015到16年的2665亿加元增至本财年的3057亿加元，总共增加了近400亿加元。而上一次国营公司债务总额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也是在2004到05年自由党少数政府时，当时的总理是保罗·马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市场债务增长是有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去年11月在没有事先公布的情况下通过了联邦债务管理法，它规定了联邦政府可以借贷的最高额是 1.168 万亿元。而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限额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联邦政府又得让议会讨论增加债务上限。佩奇说，这从某个角度看是一件好事，我们希望议会在国债方面具有透明度，特别是在利率上涨的环境中。 刚才的报道是关于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了最新一期的财政状况表，结果显示呢，加拿大的负债率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平均摊到全国的人口头上呢，大约每人负债 2.8 万加元。虽说没有什么近忧，但长远来看呢，这种高负债率的增长肯定会给国家金融带来不少的危险。下面我们就要为您介绍加拿大的纽芬兰省。纽芬兰是加拿大东海岸大西洋的一个海岛，渔业资源丰富。而纽芬兰当年呢，曾经有过一段独立的时光，正是因为负债过高而被收入了加拿大联邦的囊中。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这一段历史。话说1583年，英格兰探险家汉弗利最早发现了纽芬兰，纽芬兰成为了当时大英帝国第一个海外殖民地。 纽芬兰渔场是全球最大的渔场之一，在经济上对英国十分的重要，尤其是对于英国船只运输业以及捕鱼业更加重要了。在17世纪的大不列颠贸易委员会甚至一度认为，在财富和安全上，纽芬兰甚至大于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的总和。1832年，英国在纽芬兰建立了民选议会。1854年，纽芬兰获得了责任政府。加拿大独立之后呢，一直是希望能把近邻纽芬兰并入其中，但是纽芬兰人多次拒绝了。此后，加拿大多次向纽芬兰伸出橄榄枝，频频被拒绝。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与英国同宗同源的纽芬兰也加入了英国对德战争。这一场战争中，纽芬兰不仅人员损失惨重，同时债台高筑。本来还是挺富裕的纽芬兰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但是纽芬兰人那个时候对自己的经济还是十分自信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着全球最好的渔场，用不了几年就可以偿还清债务。但是偏偏这个时候，美国等国家渔业也同样发展起来，全球的渔价出现了下滑，而其他食品价格出现上涨。可是纽芬兰除了渔业之外，其他食品都要靠从国外进口，纽芬兰失去了主要的来源，还要多支付更多的食品进口费用。它遭遇了食品价格上涨、鱼肉价格下跌的双重挤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加上战争时欠了巨额债务，财政一下子被压垮了。到了1930年，纽芬兰欠了4000万美元的外债，超过了国民收入的三倍。他作为国际借债的信用大幅下降，主权债务使得国家到了破产的边缘。1933年，因为担心纽芬兰的信用可靠性，加拿大各大银行都威胁要停止对其放贷，纽芬兰面临着资金断裂的危险，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英国。结果英国派出皇家调查委员会做了3个月调查之后，建议竟是解散纽芬兰议会。这等于是让纽芬兰放弃国家主权，重新变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因为债务负担实在太重，纽芬兰也不想违约，只好答应。从那一年开始，纽芬兰又再次成为英国的一部分，由英国帮其还债。二战之后，英国经济本身也是遭遇了重创，昔日的威风已经不存在了，作为世界经济体的地位也不及美国。因此，英国已经顾不得遥远的纽芬兰了。英国政府持续削减了对纽芬兰的预算，并且明确希望纽芬兰能够加入加拿大联邦。可是，纽芬兰人仍不愿意加入加拿大，但是自己又无法独立走出经济困境，只好和加拿大进行谈判，希望能够在加拿大的帮助之下建立一个独立政府。可是加拿大人发现了他们的企图之后呢，断然拒绝了，并表示没有兴趣在经济上帮助纽芬兰，除非他们选择加入加拿大联邦。纽芬兰人心中是很不情愿的，但是面对着沉重的负担和日益的萧条经济，他们也别无选择。在英国紧逼、加拿大利诱以及本国联邦主义者的推动之下，纽芬兰人最终不得不就范，于1948年进行公投，决定加入加拿大联邦。1949年3月31日，纽芬兰正式成为了加拿大的第10个省份，也是最后一个加入的省份。虽然说从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联邦的省，但是很多权利获得了保证。每年的联邦预算中有不小的一部分来资助该省经济，保护已经凋零的渔业。捕捞鳕鱼是纽芬兰的传统产业。20世纪下半叶过度捕捞造成了纽芬兰海域鳕鱼数量急剧减少。1992年加拿大政府下令禁止捕捞鳕鱼，也使得这儿的渔业遭遇了灭顶之灾，3万人失去了工作，大量人口迁出，省人口数量开始下降。直到现在，纽芬兰还是加拿大经济比较落后的省，财政还需要靠政府的补贴来维持。一些渔民在夏天的时候下海捕鱼，到了冬天海港冰封的时候，要依靠政府的失业救济金来过日子了。眼下中国进入了全球海买这样的一个时代，相信很多朋友会发现呢，在一些电商的平台上，来自加拿大、纽芬兰的鱼产品种类相当的多。当您在吃这些美味的鱼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它的来源地加拿大的纽芬兰还有过这样一段因为主权而失去独立的历史呢？ 世界变化快， 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加拿大。去年的12月，加拿大联邦政府中有一个利益冲突和道德操守专员在渥太华公布了一项针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调查，认为呢，特鲁多大约在一年多之前曾经搭乘过一位富豪阿加汉家族的私人飞机专程前往其私人岛屿度假，是违反了加拿大联邦的利益冲突法的规定。特鲁多为此十分的被动，当天呢便向公众做出了道歉。这也是总理首次被认定触犯了2006年颁行的国家利益冲突法。说起来，在加拿大联邦政府中专门设有利益冲突和道德操守专员呢，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显示了该国呢一直在追求着政治的清明和廉洁。最近道德专员的相关报告呢又陆续被披露出来，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在2017年联邦政府中有哪些官员呢是接受他人的赞助免费出去旅行。虽说这些被点名的专员呢各有各的道理，但是一旦被揪到聚光灯之下来辩解自己何以不花钱就出门旅行，还是有些面红耳赤。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2017年加拿大有超过 20% 的联邦议会议员，总共73人接受了由别人给钱的免费旅行，包括交通、住宿等在内的旅行开支总额达到62万加元。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众议院的道德专员马里欧·迪翁在3月28日发布了2017年度报告。根据报告记录，包括各政治党派在内的73名议员去年都接受了免费旅行，旅行开支全部或部分由赞助方承担，其中许多赞助方是和外国政府直接相关的机构。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2017年联邦议员接受的赞助旅行的金额高于往年，如果与从2010年到2016年的年头相比，去年的金额高出了近10万加元。加拿大广播公司还报道说，根据现在的规定，进行了此类免费旅行的议员，只要每年都向道德专员报告，那就没有违法。政府道德监督和民主观察组织的联合创始人达夫·康纳赫表示，允许议会议员接受第三方提供的这种豪华的礼物是荒谬的。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我们得堵上议员职业道德规则中的这个巨大的漏洞，防止外方用此类礼物来购买对加拿大政客的影响力。他接着表示，另外那22名没有进行此类旅行的议会议员应该站出来说话，告诉这些免费旅行的议员们，你们让我们年复一年都很尴尬。在议会议员的职业道德守则中，第14条条款禁止议员接受有可能被视为影响议员履行其职责的礼物，但第15条条款却把接受赞助旅行豁免在外。根据报告，在2017年接受免费旅行最多的一位议会议员是代表多伦多一个选区的自由党议员阿里·埃塞西。阿里埃塞西去年去了埃塞俄比亚、荷兰、台湾和意大利，费用总计为3万加元，都是由和这些国家地区有关的机构协会买单。报告的记录还显示，接受免费旅行的加拿大议员们去的最多的一个地方是台湾。去年有18名加拿大的联邦议员去了台湾，赞助的机构包括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办公室以及其他一些代表台湾利益的机构和组织。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台湾一直在利用免费旅行来吸引加拿大议会议员们的注意力，目的是促进加拿大政客和台湾之间的直接联系。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加拿大和台湾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与台湾有着活跃的贸易关系。根据道德专员的报告，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的影子财政部长皮埃尔·波利耶夫雷